润心控股。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有中度到重度霾，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50%。 今天夜间轻雾或雾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转四五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总的来看，今天白天的空气质量很差，能见度不佳，提醒大家还是应该外出的话做好安全防护。接下来我们也为大伙儿预报一下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发布的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2018年3月12日0点到3月14号的24点，国一国二排放标准的轻型汽油车、建筑垃圾、渣土砂石运输车辆禁止上路行驶，停止土石方等施工作业，有关企业停限产，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和露天烧烤，建议中小学幼儿园停止户外活动，也提醒广大市民要做好健康防护。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点31分，为您来刷新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城中联络线车辆较多的路段主要集中在崇文门外大街、崇文门内大街的南向北方向、南河沿大街北向南方向、东单北大街正义路、朝阳门北小街、雍和宫大街和东四北大街的南北双方向，还有东华门大街、东安门大街的东向西双方向，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和煤有关的话题。今年春晚可能很多朋友都看了，看完了之后啊，大家都在感叹王菲和那英两个歌手啊，他们的脸上似乎没有留下岁月的痕迹，大家都在感叹这抗衰老是不是也可以像他们一样永葆年轻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伙来说一说抗衰老可以不仅仅是神话。 2018年春晚，王菲和那英20年后再续前缘，继相约98之后再次相约2018。很多网友感慨，20年过去了，自己从28豆蔻小女生早已升级为中年少女，但20年的时间似乎并没有给王菲留下什么痕迹。究竟如何才能获得20年完美不老容颜？抗衰老神话怎样才能发生在自己身上？您都有哪些美肤或保养的秘诀呢？健康加油站邀请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副主任医师韩雪峰跟您说说，抗衰老可以不仅是神话。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的副主任医师韩雪峰韩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抗衰老不仅仅是一个神话。首先呢，要欢迎韩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有请韩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我是韩雪峰。 你们好，今天呢主要跟大家介绍关于美的事情。 嗯，跟大伙儿来说一说怎么让自己变得更美。 对，怎么样能够抗衰老，让这个不老的神话呀，让我们这个千年大计我们随着它一起走过去。 好，那韩主任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啊，其实我就提到了说今年春晚这个王菲和那英两位歌手可以说是20年以后再相聚，但是我们看他们的这个脸上似乎好像岁月对他们格外的偏爱，没有留下什么岁月的痕迹，大家伙都希望能够像他们一样让这个岁月对自己温柔再温柔一些，少留下一点痕迹。那我们先跟大伙来说一说吧，衰老的皮肤它到底有哪些特征，哪些表现呢？只有长皱纹才证明是衰老了吗？ 其实不是这样的，皱纹呢只是我们衰老的其中一部分表现。衰老呢主要是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组织容量的缺失。也就是打个比方来说呢，葡萄变成葡萄干了，水丢失了，从骨头到肌肉到脂肪到皮肤全部都丢失了。 也就是原来是蓬蓬的，现在变成了干瘪的状态。 是的是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下垂。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出现的法令纹啊，还有出现的羊腮啊，再一个就是整个觉得我们面部啊从一个正三角变成了一个倒三角。这是一个它的下垂。它包括这个韧带的下垂， SMAS 的这一层的下垂，以及脂肪层和皮肤全部的下垂。 也就是说我们看年轻的时候总感觉所有的线条面部的都是往上的，青春洋溢的感觉，随着年纪增大我们好像说地心引力发生了作用，感觉所有面部的线条都开始往下走了。 对的对的。那这是第二方面。那么我们再谈的第三方面，第三方面呢就是皱纹的形成。其中皱纹呢包括静态性皱纹和动态性的皱纹。那么什么是静态性皱纹呢？就是你不动脸上没表情的时候也有一些死褶了。这个呢就是静态性的皱纹。而动态性的皱纹呢就是我们当动起来的时候，笑的时候，或做其他表情的时候出现的这个皱纹，就动态性的皱纹。这个人老了之后这两方面的皱纹都会逐渐的加重。这是第三方面。那么第四个方面呢，也就是我们皮肤质地的改变，色斑的形成，这就是皮肤的一个衰老，这主要表现这位四个方面。 好，这四个方面是我们皮肤衰老的一个这个表现哈。那也想问问，解决这四个方面是不是现在真的都有一些方法了，还是说有的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攻克它？ 其实针对这四个方面呢我们是都有办法的。那么先说一说第一个方面，也就是容量的一个缺失。 就是原来蓬蓬的里面有水，现在变成了葡萄干没水了。 对的，骨头也没有，也少了，肌肉也少了，脂肪也少了。那么我们拿什么来替代你少的东西呢？大家可能都知道啊，最简单的大家都是玻尿酸。其实脂肪的移植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那么说起这两种方式呢，大概呢大家就会在问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对呀，谁好啊？ 玻尿酸呢它是一个外来的东西。它是经过我们生物合成之后啊，它直接就可以取材打到体内，是可吸收的。这样的话呢你就不用手术啊，直接把玻尿酸打到体内，把水就补进来了，把相当于把水补进来了啊。那么脂肪是什么呢？脂肪是我们自体的脂肪，别人的脂肪是不能用的。 会排液。 对，它是不能成活的。而我们自体的脂肪你可以取你的肚子上的，腿上的都可以的。那么取出来这些脂肪再打到脸上，也相当于对我们容量进行很好的补充了。 也就是说原来蓬蓬的现在变干瘪了，我们可以把它再补充进去，重新把它再填满，让它继续变成蓬蓬的感觉。 是的，但是呢脂肪呢和玻尿酸它俩之间还有一些区别。玻尿酸呢是我们不需要手术啊，然后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维持的时间是在半年到一年多。 因为刚才您说会吸收。 是的啊。那么脂肪呢你移植进来它是需要手术的，是需要恢复期的，大概的恢复期呢是7到14天这样子。那么脸上会出现一些肿胀，因为毕竟是手术嘛。哪有打一拳不肿的，都会肿的。那么你打的这个脂肪呢有需要恢复期，而且你的供区呢也需要恢复期。这就是它俩的区别。但是脂肪的好处是一旦脂肪活下来之后，也就是我们活下这一部分脂肪会携带终生。 也就是它一直在这个里面，它也会随着我们这个变胖，或者说我们吃的多，它也会长，它也会瘦， 也会长 成一个自己的一部分了。 对，您问这问题特别有意思。因为现在呢我在临床中也观察到一些这样的患者，包括一些国外的文献也在报道，当这个脂肪移植之后啊，如果这个人体重的变化非常大的情况下， 啊，那么可能会出现移植脂肪区的一个过度的一个增生， 哦， 因为不是这样统一一下长起来的 啊，哦， 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做脂肪移植的医生要考虑以后，如果患者体重过大变化的情况下，比如超过100斤这种变化，啊，这不是不可能的，他可能患了一些什么疾病了， 嗯， 啊，这样的体重超过100斤的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呢就会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大家不要太担心，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出现100斤变化的情况是比较少的， 嗯， 这是第一种啊。如果出现上下20斤左右的变化，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嗯，好，这是我们说的皮肤衰老的第一个表现，就是出现了干瘪的状态。我们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其实剩下的三种啊，韩主任说了，都有相对应的这种方法。那具体哪些方法解决哪些问题，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韩主任继续和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关于美这方面的，都可以随时和韩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可以随时拨打和韩主任进行互动和交流。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通过弹幕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但是今天我们和美相关的话题，我们还是比较推荐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最好呢是能够发一个您的面部照片，再把您的这个问题和需求提出来，让韩主任能够比较直观的通过您这个照片和您的这个需求相结合，帮您解答这方面的问题。那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和交流。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我们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进入到三月之后，气温逐渐升高，冰雪融化，天气开始变得暖和，很多人也脱掉了厚厚的棉袄，换上了薄薄的外套。在春天里啊，人们的皮肤处于毛细血管和毛孔开始舒张的阶段，身体的血液循环会变得旺盛，身体的血液供应量开始增多，而流入大脑的血液会有所减少，会导致大脑的缺氧和供氧不足，这也使得脑神经细胞兴奋度降低，令很多朋友出现了无精打采、意志消沉、乏力、犯困等现象，这就是为什么在春天会有春困。中医认为久卧伤气，如果长时间窝在家里或者是久坐办公室，容易损耗身体的元气，导致身体的新陈代谢放缓，影响气血的循环和筋骨经络。春天最适合我们外出踏青，多出去运动运动，有利于我们的身体吸收外界的阳气，提高身体的精气神儿。我们也建议大家多做一些慢跑、打太极、散步等有氧运动，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自己的心肺功能。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来临之际，市食药监局联合市公安局在房山区窦店开展了假劣食品药品集中销毁活动，其中共销毁假劣药品约6万盒。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了解一下。蔡鹤娟你好。 朝宇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首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关于假劣药品销毁的一些相关情况。 嗯，是这样，我在这个窦店的现场呢，看到有很高的这个有7、8箱的这样的一个药摞起来，大概有1人高，然后它大概摞了有10几米这么长，是量比较大的，有一些口服液，另外还有一些注射液。这些药的主要问题呢，是它有的是经过食药监局的抽检发现它理化指标不合格，另外有些药呢是已经成为了过期药，但是它是通过很多个案子集中攒起来的这样的一批药。那它工作人员先把这些药推到身后的一个大坑里，这个坑还能看到有这些黑色的废渣，闻起来就像特别浓的新的家具味加上烟尘味，这个一共有3-4米高，会掉下来一个机械爪，这个机械爪特别巨大，就像娃娃机那种，但是它特别大，一下能抓起10几箱来，它这么狠狠的一抓呢，这个假的药就已经全部碎了。接下来再把这些药提到一个3-4层楼这么高的一个焚化炉里，用900度的高温呢进行一个无公害化的处理，这些废液、废渣、废气什么的都是不能够出来的。那这个就是他们销毁了这6万盒价值几十万元的这个假药和过期药的这么一个情况。朝宇， 确保这些药品不会再次流入市场哈。那在日常的选购过程当中，也给我们提醒一下吧，我们如何来分辨假药或者是这些过期药品呢？ 是这样的，就是食药监稽查总队副队长甄德明是给大家支了一些招的。比如说啊，这个您买药的时候一定要看好它的生产日期，一定是不能过期的。另外，每一种正规的药品上面都有国药准字这么四个字，后面有一个生产批号，这个批号是唯一的，所以您买这个批号输入到国家食药监局的网站上的时候呢，它会出现一系列的，比如说厂家啦，它的生产日期啊，还有产品信息的一些内容，这是一一对应的。如果发现有不对应，那么这个药应该就是假药无疑了。另外呢，像如果做假酒的时候，他们会仿制二维码，其实就像套牌车一样，真的有这么一个码，药可能也会存在这种状况。所以说渠道就很重要，你别看你买的这个药可能有一个二维码，一查能查到，但是有可能它是仿造的，所以说一定要在正规的药店来买这些药。另外，药过期了之后不能随意丢弃，因为它可能是有毒有害的，于是你就可以把它给一些食药监局的一些回收点进行一个无公开化处理。另外呢，也可以打这个食药监部门投诉举报电话12331来问这些关于食药监的问题。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蔡和娟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和陪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副主任医师韩雪峰韩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和美有关的话题，说一说抗衰老可以不仅仅是一个神话。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和大伙儿说了很多这个皮肤衰老的一些表现，韩主任呢也给我们对应了一下。现在呢，不同的表现有不同的解决手段，我们是有四个方面的衰老表现，我们说了第一个解决的方法，那第二个方面的衰老表现对应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韩主任，我们再一一对应一下。 好，刚才也提到了，当我们人老了之后啊，逐渐就从正三角啊，脸型变从正三角变成倒三角了。 嗯， 那么也就是皮肤包括整个的组织的多层组织的一个下垂。 嗯， 在这里呢，我给大家科普一下，也就是我们的面部是分为经典的五层结构的，也皮肤、皮下的浅层脂肪，中间呢还有一层叫 SMAS 这个结构，也就浅表肌肉筋膜系统，下面呢还有一层空隙或者是深层的脂肪，然后是骨膜，然后是骨头。那么这几层结构在我们人老了的时候都会有所松弛。那么我们针对这几层结构，这几层结构我们怎么样来做呢？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当人出现了下垂，我们有哪些办法来处理？ 怎么把它再提升回去，我们说 对，因为现在呢我们的整形界有一个趋势，就是越来越微创。但是大家记得的一个就是创伤越小，你获得的收益可能就会越少。 也就是说伤口，我们的创口越小的话，它可能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改变相对来说可能也会越小一些。 这个只是一方面，并不一定是伤口。而我们说的是创面。对，当你造成创面的大的时候，这样形成的就术后的瘢痕就会比较的重，你向上提升的力量就会比较大。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规律来说呢，那么有哪些可以来把面部的提上去？肉毒素，首先第一点，肉毒素 就是注射的方式 啊。那么肉毒素为什么能够把我们的脸部提上去呢？因为在我们的下面部这个位置有一很大的一块肌肉，叫的这块肌肉叫颈阔肌，它拉着整个我们的中下面部这个脸呀向下拉。当把这块肌肉放松了之后，中下面部就有一个轻度的提升。那么第二种方式呢，就是玻尿酸，也就是注射填充剂这样的，或者是通过脂肪，都可以达到面部提升的一个效果。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帐篷是怎么撑起来的？一定是中间加一个柱子。 有一个骨架在这撑着。 对，那么我们打的这一点呢，就应该是在这个柱子的中间的这个部位，取到一个最高点，然后把下面的脸皮向上拉一拉。这个玻尿酸或填充剂呢也是可以起到提升作用的，但是它们的作用都比较弱。那么下面呢我再讲一讲现在非常流行的一种方式，就是埋线提升。也就是大家说的这个老百姓说的这个蛋白线或者是大微线。不过要纠正一个错误的观念呢，就是蛋白线呢实际上并不是蛋白线，它和蛋白呢没有任何的关系。它实际上是我们的一种化合物，叫 PDO 或者叫 PPDO， 实际上是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呢在我们的体内呢能够被完全的代谢掉。 也是可以被吸收的。 对，就是可吸收线。那么我们说到埋线这个方式呢，由于刚才我说了，创伤越小，创面越小，你获得的收益就会越小。那么当你把埋线埋进去的时候， 它维持的时间，现在很多美容院在宣传我能维持3年维持5年，但是没有一个人能拿出维持5年的照片。 嗯， 因为我在这里呢，我也呼吁不要过度宣传。 嗯， 那么埋线提升的话呢，它真正能够维持的时间，平均时间是在半年到1年多。 哦，半年到一年多。 对，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时间，不要过度的宣传这样的东西，我们不应该有一些错误的一些观念。 也就是说，即便是埋线，它也不可能做到一劳永逸，说我做了以后，这个皮肤状态一直是这种往上提升的。 那是不可能的。 嗯， 你如果是没有一个很长时间的这个休息期啊，或者是恢复期，那么埋线呢是一个好的方式。 嗯， 它能够替代我们手术导致的那么长时间的恢复期。 嗯， 它有它的一个优点在。但是它的缺点就是维持时间太短了。 嗯， 需要反复不断的来做。 好， 那么我们再说下一种，创伤越小，你的恢复时间就越短。 嗯， 然后呢，你获得的收益也就越短。那么我们再说再大一点创伤的。再大一点的创伤呢，就是我们通过另一种仪器，也就是内射频这种仪器，可以让皮肤提紧。嗯，提紧了之后呢，再向上拉，这个呢，它可以维持3年到5年。那么我们再说更大的方，创伤更大的，也就是我们老百姓俗称的这个拉皮儿。这个拉皮儿呢，是能够把我们刚才说的这个5层的组织啊，全部都能够提上去，包括骨膜，包括 SNS， 包括皮下浅层脂肪，是都可以做的。但是呢，它创伤比较大，恢复期也比较长，大概会有3个月左右，脸部还是有一些肿。 因为这毕竟是有伤口的，我们知道伤口一旦出现的话，它肯定会有或多或少，比如说这种红啊、肿啊的情况。 这是一定的。 它的恢复期是比较长的。 嗯， 所以说我们针对第二种衰老的情况，现在也有根据不同的程度和您不同的需求，有不同的这种解决方案，解决这个衰老的问题。 嗯，是的，是的。 嗯，好，那第三个我们再对应一下，比如说第三个衰老的表现，通过什么样的技术能解决吗？ 第三个呢，也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皱纹的这个增多。 嗯， 大家已经知道了什么是静态性皱纹，什么是动态性皱纹。而动态性皱纹呢，现在唯一能够解决动态性皱纹的就是肉毒素。 嗯， 大家不要害怕，一听肉毒素是不是有毒啊？是有毒，确实是有毒。因为它的发现呢，是从这个，也就是臭肉里面的腊肠里面的发现出来的。它呢能够导致神经肌接头的消失了。它这个看，它结合的是 SNARE 25蛋白，结合这个蛋白之后呢，不能放出这个介质，不能放出介质，不能发出神经冲动，这个时候呢，肌肉就处于一个瘫痪状态。但是呢，不要怕，为什么？因为我们吃一粒感冒药，大家担不担心中毒呢？不担心吧？ 嗯。 那你要吃100粒呢？ 嗯。 可能我们都会死掉。 嗯。 肉毒毒素也一样，你打一点没事儿，给多了的话，自然是要出问题的。 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再推荐大家，我们现在这个做这种整形或者微整形的地方特别的多，我们得去考察他的资质，考察给你做的这个医生的资质，这是非常关键的。 嗯， 好，这是说皱纹的问题。刚才我们说的这是动态的皱纹，那静态皱纹有解决的方法吗？ 静态的皱纹也有解决的办法。 嗯， 也包括一些微创的方式和有创的一些方式。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非手术的方法，比如说呢，做的射频，做的外射频，大家知道热拉提呀，还有一些深蓝射频，这都是我们国家有批号的。 嗯， 也可以做一些非波脱的点阵二氧化碳激光啊，做的1064，这样对一些静态性皱纹都有所改善。 嗯， 那么静态性皱纹呢，我们主要的治疗手段还是填充，激光是一种辅助。那么填充用什么来填呢？可以用玻尿酸，也可以用脂肪来做，都可以的。 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三个衰老的表现，也有解决方式了。那最后一个呢？ 最后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的皮肤的色斑的形成，还有呢皮肤质地的改变，这些主要是靠激光或射频的手段来解决。 嗯，都有解决的方式。 嗯， 我们来看看大家伙各种各样的问题吧。子峰这个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一下您，说那个韩大夫想问问斑痕体质能检测出来吗？想做双眼皮儿，又担心自己是斑痕体质留下疤痕。其实不光是双眼皮儿的问题，可能很多朋友都担心。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创口越小，它可能收益越小。如果我们做这种不管是提拉也好，还是双眼皮儿各种各样的这种美容手术也好，会不会因为自己是斑痕体质，反而做完了之后不变美，反而变丑了？ 实际上现在呢，整形外科对于斑痕体质的定义呢，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嗯。 那么我们怎么样，老百姓怎么样看我到底是不是爱长斑痕呢？其实很简单，我觉得我们活到30几岁啊，20几岁，谁 手上没有破过口呢？ 肯定都会有或多或少的这小伤口。 对啊，主持人可以看一下我手上这样的伤口，看到这个小白印儿。如果你手上被割了啊，割了之后呢，长出的只是一个小白印儿的话，那么可以说你基本上不是太爱长瘢痕的人。而那种真正的瘢痕体质是什么？那是一种疾病了。这种疾病呢，比如说胸前起了一个粉刺之后，然后长了一个大疙瘩，然后形成斑疙瘩，然后全身慢慢逐渐的蔓延，逐渐的长，类似一些类肿瘤量的一个生长，这个呢可以定为瘢痕体质。 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自己之前比如说受伤或者是划破的这个口子来判断一下自己是不是特别爱长这个瘢痕的。那很多朋友会说了，这个我虽然没有您说的这么严重，会不断的这个蔓延，但是我的这个伤口愈合之后啊，不是这种白白的痕迹，比如说有的朋友会说我这个是发浅褐色的，相对其他人的这个伤口呢，可能我这个更明显一些，像我这种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做我们这种美容有创口的手术了？ 也不一定，主要呢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不同部位，它长出瘢痕的可能性都不一样。比如说后背，还有上臂的外侧，还有下颌缘的这个位置，这是特别容易长瘢痕的位置，也容易长成增生性瘢痕的位置。而我们的手比如说手背啊、手掌啊，是最不容易长的，脚掌这些地方如果割破了的话，基本上是不太长瘢痕的。 那也就提醒大家，如果自己有这样的比较明显的这个瘢痕，在做这种有创口的手术之前，可以找您的美容医生先咨询一下。 一定要找医生看一下。 看看适不适合做哈。我们看看这个彭先生43岁了，打来电话想咨询您一下关于痣的问题。他说脸上的雀斑能够通过治疗彻底去除吗？还有想问问您，听说现在啊这黑痣能够通过植物提炼的精油给点掉，想问问这靠谱吗？ 这是两个问题。 一个是雀斑，一个是黑痣。 一个是黑痣啊，是这样啊。雀斑呢应该可以说它是一种遗传性疾病或者基因突变性的疾病。你就是这样的体质它就容易长。但是现在我们确实有手段能够让雀斑淡化甚至没有。不过容易复发。它经过了太阳紫外线的照射刺激之后呢，可能你这一次做完之后都治疗好了，用光子做了5次治疗好了，或者是打532或打1164都治疗好了，但几年之后你会发现你一晒了之后可能又出现了。 又长出来了。 它可能容易复发。那么我再说一说黑痣的问题。它的问题呢是通过植物提炼的精华油给点掉了。我提醒这位观众呢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很多一些不良的商家以及乱七八糟的这种广告语，可能会误导我们的老百姓。他会在说这个到底植物提炼的什么样的精华油，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成分。而且点痣的话呢，因为现在呢如果是点痣，个人建议呢是1毫米以下的可以通过点痣来去除。1毫米以上的或者是3毫米以上的这样子的，因为现在学术界也没有完全的统一，到底是1毫米还是3毫米，3毫米以上的一定要手术切除。因为所有的点包括激光包括一些腐蚀性药物的一些刺激都有可能导致黑痣的恶变。我个人的观点是，如果你点痣点一次没有点掉，再点第二次的话呢就不要点了。 也就是说尝试2次如果没有去除的话， 对， 我们就不要再尝试3次再用激光啊或者是冷冻或者是我们说这种什么植物提炼的精油这种方式了。 对，当然这也不，我说的是一个一般的原则，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呢可能还需要再做。 好，那也就是说靠这个精油给点掉基本上是不太靠谱的吗？ 我都不知道精油是什么。因为不知道成分是不靠谱的。 现在比如说去除黑痣比较主流的方法是不是比如说通过冷冻和激光这两种方式？ 激光呢是点小的，如果黑痣大的话呢，还是建议手术切除。 手术切除， 对。 好，继续来看关于抗衰老的问题。马林这个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说现在很多人啊都在脸上擦这玻尿酸，不是注射，想问问给脸上外涂这种玻尿酸能够减少脸部皱纹的产生吗？能抗衰老吗？ 它玻尿酸呢，它这个脸部外涂的玻尿酸一定是一种小分子链的玻尿酸，因为我们在做这种可注射的玻尿酸以及外涂的玻尿酸，它是两种。可注射的玻尿酸它是经过交联的，或者是经过轻度交联的，它选择的分子量呢，基本上是10K 到1万 K 到之间。 啊，对， 那这个算是比较大分子量的还是更小分子量的？ 因为玻尿酸呢也就是像我们一个一个链，它长得我们可以理解成为长短这样的绳子，它选择的这个链呢是根据不同的需求交联的程度选择不同的链大链小，这个是注射用的玻尿酸。而外涂的玻尿酸呢基本上是玻尿酸的原液，这个原液呢能够渗透到皮肤内，对于抗皱纹和保湿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千万不要神化的。 也就是说想要靠这个比如说逆转把原来长出来的皱纹再填平了， 期望值有些高， 有点这个异想天开哈，可能这个期望值有点过高。那关于抗衰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在下半段我们会继续邀请韩主任和大伙来说一说有哪些方法是真的靠谱的，还有就是大家关于各种各样抗衰老的这种小方法小窍门到底靠不靠谱，也可以随时和韩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和大伙来说一说抗衰老可以不仅仅是神话。 你这么美，你这么美， 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天气。今天夜间北京轻雾或雾转多云，后半夜局部有扬沙，南转北风1-2级转4-5级，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北京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局地扬沙，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2-3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总的来看，今天后半夜受到冷空气的影响，能见度会逐渐的好转。但是我们也要提醒听众朋友，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发布了空气重污染的橙色预警，2018年3月12号0点至3月14号24点，国一国二排放标准的轻型汽油车、建筑垃圾、渣土砂石运输车辆禁止上路行驶，停止土石方等施工作业，有关企业停限产，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和露天烧烤，建议中小学幼儿园停止户外活动，也提醒广大市民做好健康防护。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7点01分，为您来刷新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为 3.6， 属于基本畅通级别。来关注一下环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主要集中在南二环的右安门桥到左安门桥由西向东方向，西三环苏州桥到丰益桥由北向南方向，还有东二环的广渠门桥到左安门桥由北向南方向。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的运行，莲花池东路西二环到西三环东西双方向目前车行缓慢，建国路华茂东路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方向目前也是车多行驶缓慢，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2018年春晚，王菲和那英20年后再续前缘，继相约酒吧之后再次相约2018。很多网友感慨，20年过去了，自己从28豆蔻小女生早已升级为中年少女，但20年的时间似乎并没有给王菲留下什么痕迹。究竟如何才能获得20年完美不老容颜？抗衰老神话怎样才能发生在自己身上？您都有哪些美肤或保养的秘诀呢？健康加油站邀请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副主任医师韩雪峰跟您说说抗衰老可以不仅是神话。 你这么美，你这么美，你这么美，你这么美。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里，为大伙儿邀请到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的副主任医师韩雪峰韩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抗衰老可以不仅仅是一个神话。很多朋友都希望这个岁月对自己温柔一些，再温柔一些，让这个岁月的痕迹尽量少的留在自己的脸上。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去解决我们衰老的问题，可以让它不再是一个神话了。那关于美的问题，关于抗衰老的问题，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韩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通过弹幕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好的，韩主任，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回答大家伙的问题。节目的上半段最后的时候，我们回答了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关于这个面部涂抹玻尿酸，也就是说我们说的外擦玻尿酸到底有没有比如说抗衰老减少皱纹的作用。您说了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我们别神化它哈。那既然有这种外擦的，刚才你也提到了有这种内部注射的，其实对于很多现在爱美的女性朋友也好，男性朋友也好，我们选择注射的方式好像是很多人抗衰老的一个首选。大家总觉得窗口比较小，恢复比较快，真的是这样吗？ 真的呀。 像比如说我们通过注射的方式抗衰老的话，注射玻尿酸、肉毒杆菌，是通过主要是这两个注射物，还是有其他的？还有我们的自体脂肪，是不是刚才你也提到了？ 是这样的。对于这个因为啊，这个玻尿酸、肉毒素这个属于这种非手术的一种方法，而脂肪移植呢属于手术的方法，它俩的创伤是不太一样的，而我们的非手术的方法呢，不光有玻尿酸，还有一些长期的填充物， 比如说呢， 比如说我们国家已经批准的艾贝夫，还有呢，另一种的长效的注射物呢，也是北京某一个公司生产的国产的，另一种叫宝妮达，当然我们不是在给别人做广告啊，因为这是我们国家批准的两个长效的注射的一个填充剂，很多都是一些可吸收的一些短效的填充剂。 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肉毒啊、玻尿酸啊，是不是都属于短效的？ 是的，是的。 那长效的是意味着打进去以后，就像您上半段提到的这个自体脂肪一样，它会一直伴随着我们的身体，不会被吸收吗？ 是伴随着身体不，它的有的说明书而说的是，十年之后是可以被吸收掉的。但是我个人更偏爱于这种短效的。 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有点尖锐啊。因为短效的话呢，你可以不犯错误。即使是犯了，你可以犯错误，即使是犯了错误，我们也有解决的办法。因为随着时间的推逝，那么也就消失了，没有了。但是长效的一旦打进去，那么可是一个长时间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补救的话会比较困难了。 是的。 好，这是我们说抗衰老的方式，除了这种外抹的，我们现在也有比如说内部注射这样的一个方式哈。我们继续来看，还有听众朋友之前留下的一个问题哈，有听众朋友想问问您，说眼周比较多皱纹的话，这样的方式适合通过埋线的方法来解决抗衰老的问题吗？ 这又回到刚才我们说的第三点上了，也就是说眼周的皱纹分为静态性和动态性。那么现在的一些治疗方法呢，刚才说了，这种静态性的皱纹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填充，或者通过激光来治疗。那么埋线是不是一种方法呢？其实也是一种方法。它因为它的原理呢，是在线材吸收的过程中能够刺激组织的胶原的增生。那么最后形成的就是静态性皱纹的一个变淡，但是埋线对于动态性皱纹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对于眼周的动态性皱纹没有作用，但是埋线，比如说一些特殊的埋线方式，对额纹有一定的作用。 也就是说我们说抬头纹是比较明显的，这些朋友 是这是可以的。 所以说其实不管什么样的方式，选择适合自己的，可能它达到的这个效果才会比较好。可能这个方法别人用了能够起到很好的这种抗衰老或者是提拉的效果，但是同样一个比如说手术类型或者同样一个方法用到您身上， 不适合的话，可能就达不到那样的效果 啊。对，完全有可能。 嗯， 因为个体化是非常重的。 嗯，所以说其实不光是我们说中医讲究因人施治，其实对于美容来说更是这样。每一个人可能对于美的追求都是不同的，适合的方法也都是不同的。 是，像您说到这里呢，我也想到了，现在很多的这种网红脸呀，大家都在做一些同质化的东西， 千篇一律， 太没有意思了。就像是韩国选美的时候，大家在连连看，看来看去大家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们活着简直是太无趣了。 嗯， 因此如果要做美容的话， 嗯， 我的个人的一个观点是要表现出你个性化的美。 嗯 啊，我不会去把你做成真的是按照三庭五眼，真的是按照黄金比例来做出来的、嗯、那样做出来的话呢，真的是大家都完全是没有吸引力的。 嗯， 我更喜欢是把你个性的一些东西表现出来。 嗯、自己独特的这种美。 是的， 所以说其实我们也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其实美这个事情啊，真的是因人而异，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审美，可能您觉得这样美、嗯、他觉得是另外一种才是美、嗯、所以说我们还是得根据自身的这种状况以及自己的审美需求，在选择比如说美容整形手术之前呢，和我们的整形医生充分的去沟通和交流之后，然后制定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案。 是的，是的。 嗯，好，我们今天既然和大伙儿来说这个抗衰老哈，我们也想问问，比如说我们普通的男性也好女性也好，从什么时候开始皮肤就已经开始衰老，这个时候我们就得注意了，是不是比如说真的得皱纹长出来，或者我们看已经面部有点垮了，我们才需要通过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种整形也好，或者说微整形也好的手段。像比较年轻的朋友，是不是我们抹抹这种什么现在的这种面霜啊、精华啊、嗯、就可以了呢？ 是这样，因为人的衰老呢基本上20多岁就开始了。 嗯， 那么人抗衰老的话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你有自身意愿的时候开始。 嗯，有自身意愿就是说可以年轻可以年纪大。 对，你年纪大你觉得有点太老接受不了的话呢，那你就去做呗。 嗯 啊，20岁的话呢，你要觉得诶、哎、我这轮廓不是特别的好，我的动态性皱纹比较重，你也可以做抗衰老。 嗯，那像我们今天提到的大多呢可能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外部的这种微整形也好整形也好的这种手术的方式去解决它、嗯、那像这种是不是一定得等我已经比较明显的有这种衰老的痕迋，还是说我20多岁或者说刚30出头，别人还没有看出来特别明显的比如说有皱纹或者说皮肤有往下走的这个趋势，我就可以采用这样的方式先预防一下、嗯、这样的话我以后比如说会老得更慢一些，然后呢我的收益会更高一些。 回到我们片头王菲和那英20年前的视频， 嗯 啊、还有呢他们20年之后的再次相聚，为什么他们有一些不老的一些神话呢？我猜测哈，不断的折腾呗。 嗯 啊，当然我没有任何的证据。因为影星嘛，还有这些明星，他们是靠脸吃饭的。 嗯， 我非常的理解。而且给大家这种年轻的、健康的形象呢，也是对观众的一个负责任。 嗯 啊，那么又回到了刚才说的这个，抗衰老这个问题上，多大开始做合适？我们首先要了解的是，做美容是为什么？ 嗯。 有人说是悦己，有人说是悦人，但是我更同意的是悦己。 嗯， 啊，那么你觉得哪里不好了？你觉得自己老了？这个时候你有一些心理需求了，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介入到把你抗衰老的手段用的时候了。 嗯，好，所以说也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 嗯， 您可以年轻的时候去干预，也可以比如说年纪大的去干预。 嗯， 那像有一些像年纪比较大的听众朋友会说，我现在的皱纹已经挺多了，我要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也、这个比较多的这种需求要解决这个老的问题。 嗯， 那这个时候我做是不是有点来不及，或者说我没有办法恢复到特别自然的这种年轻状态了呢？ 是这样的，越年轻做呢，给我们留的这个，因为就像这我们保养嘛，车也是一样的。 嗯 啊，我们需要不断的保养，你每年都去给这个车换机油啊，然后又给它加防冻液呀、啊，都会换一下。这样换一下的话，车的损耗就会比较的慢。 嗯 啊，我们人也是一样的。 嗯， 你如果年轻的时候开始做的话呢，等不是到那种不可收拾了啊，你会比那些人，一些不可收拾的人要年轻很多。 嗯， 可能你手段不用上的很多，就能做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嗯，所以这就是刚才在上半段的时候韩主任说、嗯、我们这个创伤越小它的收益可能相对来说也是越小，如果你想要达到同样的效果、嗯、如果您早干预的话，可能采取这种创口比较小的就可以解决到这样的一个效果了、嗯、但是如果一直没有干预的话，可能我们就得选择 更厉害一点的手段。 是张爱玲 达到同样的效果。 张爱玲不说了吗？出名要趁早。 嗯，好。 实际上呢，抗衰呢，最好也是趁早。 也是趁早。 嗯， 好。这个 Lisa 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说这个鼻子的整形能够自己要求高度吗？他说他自己以前做过一次，但是呢，还觉得自己觉得不够高，想让鼻子更高一些，但是整形的医生跟他说，这鼻子只能这么高了，不能再高了。 是这样，因为我并没有看到您的照片，也不了解您的实际情况。 嗯， 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心理需求问题上了。 嗯， 如果您觉得鼻子低的话呢，你想要再高的话，可以，但是一定是在你的基础条件允许医生这样做的情况下才可以。 哦， 如果皮肤很紧，你要不是无限制的高，越高的话，可能到了那个过了那个度了，过犹不及呀。 嗯， 过了那个度，你会就变得难看了。而不是把它变美了。 嗯，好。那也就是说，当个人的这种审美的意愿和整形医生发生冲突的时候， 嗯， 医生会给我们把握一个最后的底线。 嗯， 在这个底线范围之内，医生会尽量去满足我们这样的需求。 我个人也是这样操作的，但是呢，我会跟患者达成一个共同的协议。 嗯， 我们要达到的这一个点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的话 OK， 我不会去做的。 哦，好的。那所以说，其实当个人和医生这种发生冲突的时候，还是得充分的沟通，嗯，才是解决的一个好方法。 是的。 嗯，如果不管不顾，一个不说可以，其实技术手段上是不是没有问题，就让它变得更高，我们更多的是从比如说个人的健康，甚至说我们从美的角度去帮他衡量。 是的。嗯， 好，继续来看听众朋友的问题。还有听众朋友在说，说肉毒素为什么能瘦脸还能除皱呢？这肉毒素是不是不能选便宜的，得贵的才好啊？ 是这样，肉毒素呢，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是不是不能又能瘦脸 又能瘦脸 又能 除皱？ 它还能瘦小腿呢，还能瘦肩呢， 嗯， 啊，都可以。它的原理是这样的，肉毒毒素呢，它能够把我们神经接头的介质4-25蛋白给它阻断掉， 嗯， 不让乙酰胆碱放出来。当然这些都是一些专业术语，老百姓听不懂，没关系。我们知道的是，打了肉毒毒素，神经冲动发不出来了， 嗯， 这边大脑让肌肉收缩，肌肉收缩不了了， 嗯， 那么瘫痪的人大家知道，长时间的瘫痪，肌肉就萎缩了， 嗯， 同样的道理，打瘦脸的情况呢，是不让咬肌这一块不收缩了，时间长的不收缩，它就出现萎缩了， 嗯， 那么皱纹呢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让它收缩的少一点啊， 嗯， 不要产生皱纹，动力性皱纹那么重，这都是一样道理。 嗯， 不过大家不要担心啊，肉毒毒素呢基本上3个月之后就开始恢复，也就是它的药效是在即刻出现的，能够把我们的神经接头阻断很多，但是神经接头会在1个月左右逐渐的长出来。 哦，又重新恢复了。 又重新的恢复回来。嗯， 好，所以说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它又能瘦脸又能除皱，其实原理是相同的，都是让我们这个肌肉减少它这个活动度。 对的，对的。 嗯，好，那还有很多朋友在说这个肉毒素是不是不能选这种便宜的？其实关于便宜和贵这样的一个话题啊，也是很多朋友在美容整形的时候都会遇到的。可能每一个选择的朋友都会说， 嗯， 我希望效果好一点，您给我选贵一点。嗯，您是不是也遇到过？朋友就像您这么咨询，或者说您说这个我建议您比如说做什么，他说哎呦这个太贵了，我听别人说才，比如说您这一半的价钱甚至1/3的价钱就做了，有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吗？ 当然有，当然有。是这样的，首先我们要了解我们国家获得批号的2个肉毒素呢，一个是美国的， 嗯， 一个是我们国产的。 好，一个进口的，一个是国产的。 我就不说品牌了，有做广告的这个嫌疑。目前只有两种是合法的， 嗯， 而现在市面上流行的那种什么韩国的什么粉毒、绿毒、白毒，一律是违法的。 哦， 而前一阵儿呢，有很多肉毒素中毒的患者，就是因为使用了这些假的药品， 嗯， 而一些美容院呢，还有呢，甚至宾馆里面都在做这样的微整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前一阵儿挺有意思的，前一阵也有一些网友在问我呢，说是多少钱的肉毒素你觉得是假的？当时我举了一个例子，我说如果是 LV 的专卖店， 嗯， 你去卖，如果是这个包是35000，哎，你觉得哎它一定是真的， 嗯， 然后呢到了打折季8000，哎，你仍然觉得它是真的， 嗯， 而且100%它是真的，对吧？但是如果我们要到某一个批发市场呢， 嗯， 到一个路边摊呢，他会告诉你这个东西是8000，你一定认为它是假的。 嗯， 不是说是价格的问题，而是你在哪儿打的问题。 嗯，也就是说渠道其实才是最关键的。 对，因为我可以负责任的说， 只有正规的医院才有资质进入毒素，因为它是我们国家当做毒麻药品管制的药品。 哦， 它相当于把杜冷丁、把海洛因卖出去了。 哦， 那也就是说，一定是有资质的医院才有这样的权利去买这个药。 对，你要到医院里面啊，那么一定你打的就是真的。 嗯 啊，当然还有一些网友在问我，到一个小医院里面，他给我的很便宜啊，比如说3000块钱，然后打瘦脸啦，打进口的，是不是真的？我说呢，也有可能。 嗯，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商家呢有很多的促销的手段。 嗯， 他可以陪着卖你，但是我从其他的地方给你找回来。 嗯 啊，这也是有可能的。 好，那也就是说，其实对于这个肉毒素到底是便宜的好还是贵的好，这个大家还是得首先第一选择正规的这种渠道，选择正规的医院，有资质的这种医疗机构，然后呢去选择注射。那比如说像进口的和国产的，它的差别真的非常大吗？我一定要选进口的才是好的吗？ 这个又涉及到一个敏感话题了。 嗯， 可能不是太便于说，但是我个人的一个喜好呢，是如果是做很精细治疗的情况下，比如说除皱的情况下， 嗯， 我喜欢选进口的。 嗯， 如果是比如打瘦腿呀、打瘦脸呀这种这个比较粗的一些治疗的情况下，可以选国产的。 啊、哦，所以说， 但是我并不是说两个药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 嗯、 只是我个人的一个使用习惯。 嗯，好，所以说其实只要是我们说正规的、然后呢合乎国家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肉毒素，它的效果肯定都是有的，而且安全程度都是有保障的。 不安全的话我们 CFDA 不会批的、啊、 食药监局是不会批准的。 嗯， 好，继续来看大家的问题。还有朋友在说每天敷面膜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抗衰老了呢？ 这个呢现在我们国家有批号的面膜，装字号的可能有上万种吧。 嗯， 您问我这个问题，我简直是大海捞针，我没法说。 嗯 啊、面膜它也分一些功效，比如说真的是有一些治疗功效的，或者是那种械字号的面膜，也就是作为医疗器械来做的面膜。 嗯 啊、有一定的功效，但是作为装字号的一些面膜呢，因为里面现在所有的一些成分很多都不太清楚。 嗯 啊、那么真正是否有效，不清楚，不好说的。 嗯，好，那也就是说，像械字号的，可能它的这个功效会相对来说。 嗯， 会更有保障一些，因为它要经过审批。 对对对、 嗯、 但装字号的审批相对的松。 嗯，所以说如果选择这种面膜的话，你真的有特别高的这种需求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批号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 嗯 嗯，好，继续来看，还有听众朋友想问问您说，听说有苹果肌会显得年轻，想问问您，想要苹果肌的话，什么样的这种方法是比较理想的，大概能维持多久呢？ 苹果肌的话呢，现在大家可以看得到啊，有一个台湾还有一个香港的演员，大家都知道，大家都在网上说这个人怎么苹果肌变得那么大，怎么笑起来的时候像个大苹果一样，很难看、 嗯、 非常的不自然。苹果任何事情都是过犹不及，苹果肌要适度啊、那么适度的苹果肌才是好看的。 嗯， 而且这个适度呢要根据你的脸型，要根据你的整个颌骨的一些发育，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才是适度的。 嗯 啊，那么它怎么样？苹果肌有一些人老了之后为什么不饱满了？它存在着下垂的原因，存在着组织容量缺失的原因 啊、哦、 啊。那么到底哪一个原因占主要的？我们通过我以前说的那些手段， 嗯， 来把它调整好， 看看是稍微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新鲜葡萄变成瘪葡萄这样的一个原理呢，还是说我们的这个整个线条下垂造成的？ 对的，对的。 嗯，不同的原因，咱找不同的这种手法，依据对应解决。 嗯， 好。啊，那也提醒大家，这苹果肌并不是越大越好，或者说越明显显得越年轻，还是得根据自己的这个脸型啊去确定。啊，时间有限，最后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想问问您说，现在很多机构都是通过设备来提升和紧致肌肤的，比如说有超声刀啊、射频什么的，想问问这种是不是没有窗口？它的效果好不好，能不能够长期做呢？ 超声刀和首先我说一下，超声刀呢目前到我们国家还没有获得的批号、 哦、 任何一家使用呢可以说都是非法的使用。 嗯， 所以我们医院也从来没有进过超声刀。 嗯 啊，射频呢还有超声的能量，射频的能量包括红外线的这样的一些能量，它所有的这些能量的作用最终的都落到一个热能上。 嗯， 它都属于非手术方法的一种方式。不过刚才又回到我们刚才的大原则上，创伤越小你获得的收益就越小。 嗯 啊，这是一种无创的方式。那么它的维持时间呢基本上是在6个月到1年 啊、 哦、也有的是要做疗程，有的是要做单次。 嗯 啊， 好，那也就是说像比如说我们说的射频技术是没有窗口的。 对 啊，但同时它的这个持续的时间半年到1年， 持续的时间要相对的短，获得的这个效果提升的效果要相对的差。 嗯，那像这个朋友还说，像这种技术，比如说能不能够长期做，会不会产生依赖呢？ 可以长期做，这个没什么问题 啊。 依赖只是你的心理啊。 其实不会让比如说我们的皮肤产生任何的比如说这种不良的反应，或者说我 不 做了之后它老得更快。 不会的，不会的。尤其是做射频呢，或者是做这个红外线的这种，那么你做出来之后，皮肤的整个的胶原也会产生牺牲，然后皮肤的亮泽度啊、光泽度都会有所提高。 嗯，好，所以说不会让自己变得老得更快。但是比如说像如果需要像您说的比如说长期做或者做疗程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得有一个间隔的时间，不能做得太过频密吧？ 当然了，这个每一个治疗的方法都有它的一个疗程设定的。 嗯，那一般比如说像射频这样的这种无创的技术，它最短的间隔周期是多久呢？ 2到3周吧。 两周到三周。 对， 那也就是说差不多一个月左右，我们才可以进行第二次的这种。 是的，也得根据每一个人的情况，有些人可能稍短一些，比如一周也可以做。 好，根据个人不同的情况。其实我们今天做完节目，我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了解到，其实关于美容的这个项目啊，真的是因人而异，跟您的衰老程度、跟您的肤质、跟您各种各样的这种先天条件都是有关系的。还是建议大家在选择美容整形之前，一定要充分的和医生进行沟通和交流。再一个提醒大家，像韩主任说的，我们得选择正规的渠道，选择正规的医院，这个才是对我们真正健康的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嗯， 好，节目最后也再次感谢韩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请韩主任跟我们说一说自己的出诊时间。在节目之外，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还可以继续找到您。 好，大家好，我再说一遍，我是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的韩雪峰，我的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一的全天在东院，每周五的上午在东院，每周三的上午在国贸门诊出诊。 嗯，好，也再次感谢韩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依然和大伙来关注和健康相关的话题，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加油站。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你这么美，你这么美，美这么美，美你这么美，交换了泉水，你是天使般的恩惠，你是我宠爱的全世界的伤悲，全都被你摧毁，你日美就精美，我怎能不醉不小心的伤悲。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小王，找到咱半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我市持续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当中，今天夜间本市前半夜天气形势是比较静稳，后半夜冷空气会影响本市。首要污染物为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120到185微克之间。东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5级重度污染，其他地区为4级中度污染。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天快乐吗？我从远方送你的花，你收到了吗？分手以后的雨季，断断续续下不停，没有你的日子真的不容易。